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普惠健康宝今天开放参保，汇集2000多万北京市医保参保人。 北京出台超标电动自行车处置方案。 南京多地调整疫情风险等级，8个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从明天0点开始，出租车和网约车不得离开南京。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加满一箱油少花4块钱。 台风烟花在浙江平湖再次登陆，国家发改委下达紧急通知。 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10米跳台，中国选手曹原陈艾森出现失误，最终获得银牌。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刘工您好。 哎，听人你好。 刘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天气要有变化了。这几天呢，就是零零星星的局部地区掉点点，但是整体雨量并不是很大。那么从今天半夜前后呢，新一轮的降水就拉开帷幕了。预计今天半夜前后，开始下雨，夜间呢这个雨量是小到中雨。明天白天呢，这个雨势还有加大的趋势，所以明天白天。是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有这个暴雨，并伴有雷电。总体来看呢，这次降水从过程降雨量来看，达到暴雨是没有问题的。局地地区达到大暴雨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一下雨呢，气温就会降低。总体呢，基本上维持在27到28度。那么在月底之前呢，几乎是天天有雨。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出行啊，每天都要带把伞。但是从今天后半夜到28号，这个雨呢基本是连续的。29号之后呢，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下午有雷阵雨或者夜间有雷阵雨。这个时候呢，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另外一点呢，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开始放水了。那么，提醒大家，去这个山区啊，一定要远离河道，因为放水呢水流比较急，而且呢水势涨得也比较快，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另外一点的话呢，下雨啊，它这个因为是雷阵雨嘛，突发性比较强，况且呢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积水比较快，所以呢这几天不建议大家这个驾车出行。假如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北京市第一个面向所有医保参保人定制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北京普惠健康保发布，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指导，由北京银保监局负责监督，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泰保、中国平安5家保险公司联合设计开发的北京普惠健康保，将为促进北京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人民群众高额医疗费用负担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李先生反映，小区建成20多年，地下室的停车间内堆满了废旧的僵尸自行车，部分已经无法使用，但是长久没有清理，占用空间，积灰严重，环境脏乱。另一方面，近期禁止电动车上楼以来，有不少实际需求的居民却没法停放， 就是落灰了，不太方便清理。估计很多人的这个自行车，他像出国什么的搬离了，就可能遗弃甚至忘了这儿有自行车的也有。但其实别的小区可能有什么车棚这类的，车库是大家的，不能让自己一个车烂在那儿，然后占用公共资源。 居民李先生反映，不少老小区都见过这些废旧的僵尸自行车，有的已经被弃置多年，与电动车夹杂停放，可能会在火情时阻碍消防通道。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也有居民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废旧的自行车类似楼道里堆放杂物的问题。发布清理信息之后，不少居民也并不积极配合，同时也无法判定哪些是废弃的，哪些只是陈旧的，并不好清理。 咱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给他都清走。有的那个业主呢，他是我不骑，放烂了都行，但是你要碰了我的东西肯定是不行。我肯定跟上面领导说一下，具体看是不是需要清一下。 随后记者拨通了属地海淀街道城管办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既有的做法规定是经过物业公司发布清理截止的时间通告，随后由居民自行认领，没有认领的在报备属地上级部门之后进行清理。 管理上面都是咱们物业来管，他们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流程，比如说这个张贴告知，就是来让居民来认领这个物品。 现在市内的共享单车发展，公共交通的接驳能力也越来越优化，个人自有自行车的使用率已不如过去。同时，居民小区内一般没有类似校园的定期清理的报废制度，因此堆放的僵尸自行车就变成一项管理问题。在物业律师孟先生看来，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指导， 就是非机动车停车，那这些是业主共有的停车空间的这个共有权问题，都规范清楚了，把它约定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找到解决路径了。肯定是相关部门要建立一个体系，指导这各个小区社区规约法制化。 再来看，今天上午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从大兴机场起飞，标志着北京航空正式开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运行。目前，除公务航空业务仍在首都机场运行之外，北京航空客运业务已经全都转到大兴机场。 北京航空以北京为基地，直飞机型为波音737-800，转场到大兴机场后，将进一步加密大兴机场航线网络。北京航空直飞北京大兴、往返合肥、揭阳、潮汕、绵阳、沈阳、重庆和盐城的6条航线，12个航班。 近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各项准备按计划推进当中，今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探访北京地铁的环球度假区站，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既降低建筑能耗，又能增加城市绿化空间。乘客出站之后步行大约700米可以到达园区的入口，目前车站已经具备使用条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层，八根伞状钢柱支撑起屋顶，天窗和玻璃幕墙通透明亮。车站以梦幻为主题，融入水墨画来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钢结构屋顶分种植区及采光区，种植区达10000多平方米。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站区站区长刘露莎说， 与环球度假区景区绿化呢是融为一体，是一道绿色的风景线。车站一共为2层，地面层是站厅层，地下一层是站台层，是双岛式站台。 环球度假区站是八通线南延和7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2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大约48000多平方米，站厅最多能够容纳6000-7000人左右。刘露莎介绍， 车站一共有6个出入口，北侧是5个出入口，其中有3个进站，2个出站，南侧呢有1个出入口是可进可出。车站一共设置了82个闸机，从车站北广场 B 地口出站，经过它的安检测温，首先到达它的城市大道，大概是700米缓冲区才可以到达环球园区入口处，最快7-8分钟就能走到了。 目前环球度假区站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已到位，设备设施都已调试完毕，具备使用条件。刘露莎表示， 两边站台都设有卫生间，也有母婴室，联合了属地派出所、公交总队和治安支队，

截至目前，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加到88例，其中有2例为重型。 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在发布会上表示，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机场相关人员和密切接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者。截至目前，75例确诊病例都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2例由轻型转重型，患者目前病情平稳。13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也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 经过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从今天起，南京多地调整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后，南京市高风险地区4个，中风险地区25个。 南京市新冠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交通管控组今天发布消息，根据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为防止疫情扩散，从7月27号，也就是明天0点起，实施交通运输疫情管控措施。 包括南京汽车客运站、客运南站、客运东站、客运北站等南京全市8个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南京江宁汽车客运站已经在21号暂停运营。 暂停南京全市旅游包车业务，南京全市19条毗邻公交线缩线到市域内运营。南京全市出租汽车含网约车不得离宁，并按要求严格落实好相关的防控措施。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7月25号0点到24点，广东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珠海报告为南京返回人员，在已经纳入集中隔离的密切排查中发现。 另外，据珠海市发布的通告，珠海将在7月27号24点之前完成一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在7月25号0点到24点，北京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是中国台湾籍，7月20号从中国台北到达北京首都机场，7月24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7月25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国内其他热点新闻，再来说一说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今天24点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本次油价调整，汽油每吨降低100元，柴油每吨降低95元。 那么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都是每升下调了8分钱。我们给您算了一笔账，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算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少花4块钱。 最近极端天气频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及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对隧道、涵洞等易涝区段要及时警戒，并采取封路措施，有序疏散群众，杜绝侥幸心理，克服麻痹思想，防止贻误战机，尽最大可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中心今天上午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沿海再次登陆，昨天中午的12点半左右，烟花就已经在浙江省舟山普陀区登陆过。同一个台风接连2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和周边地区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的报道。 上午9点50分前后，台风烟花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总台央视记者梁化在现场报道时介绍： 现在随着这个台风登陆，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风雨是越来越大，特别是雨点打在身上这个疼痛感。 同一个台风在浙江登陆2次的情况历史上很少出现。浙江应急广播 FM93 交通之声资讯主播陆玲玲说， 从1949年以来，有40多个台风曾经登陆过浙江，同一个台风接连2次在浙江登陆，1949年来这是第2次。 为应对台风烟花，浙江省沿海区域陆续转移安置群众。截至25号晚，浙江省已转移人员约165万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首次启用航站楼作为临时避险所，紧急安置了11000多名建筑工人。上海的沿海区域截至昨天晚上8点，已经转移安置群众36.2万人。上海交通广播记者李赞表示， 上海的周边的沿海的区县浦东啊，金山奉贤的沿海地区，沿海周边的居民也是提前的进行了一个撤离。目前是所有的区县的市民没有出现过伤亡的情况。 目前受风力影响，上海地铁多条线路暂停运行，铁路和机场也有不同程度的停运。李赞表示， 上海的地铁方面啊，尤其是一些高架线路啊， 基本采取停运状态。一号线、二号线等有九条上海地铁线路采取了部分的缩线运营，各大的景点目前依旧是关闭状态。铁路方面呢，今天的铁路上海站计划停运班次达到了546趟列车。那么受到台风烟花的持续影响，今天的上海两大机场的通行能力依旧是大幅下降，部分航班也会视情况逐步在恢复过程当中。 浙江应急广播 FM93 交通之声资讯主播陆玲玲也表示，虽然二次登陆相比于第一次登陆时强度减弱，但后续影响不容小觑。 值得一提的是，烟花在二次登陆以后呢，会给华东地区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同时正值天文大潮期，所以风雨潮三碰头。预计上海、浙江北部靠近沿海的地方呢，会出现巨浪。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浙江省的高速公路13条受到了影响，航海城际、杭绍城际以及杭州地铁9号线、16号线已经停运了。 这次登陆后，烟花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提醒，浙江、上海、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公众需防范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山东、河南等地也需要密切关注烟花的未来移动趋向和影响，做好防御防灾各项工作。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22号8点到今天8点，浙江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为300到700毫米，其中浙江余姚局地高达967毫米，已经突破浙江省台风失测过程的雨量极值。这样的降雨量意味着余姚市近3天已经下了大约37个西湖的水量。 那么强台风烟花为什么会二次登陆？登陆之后的影响是很快减弱，还是会持续很久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天气分析师张娟，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台风烟花确实它的行进速度非常的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引导气流不清晰。通常对于台风而言的话呢，引导它行进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副热带高压。如果把台风看作一个陀螺的话呢，副热带高压带给它的引导气流就像是一个鞭子一样抽着它往前走。通常台风的平均的离速大概是在2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这次台风烟花大部分时间可能它的移动速度只有5到10左右，而且有很多时候它甚至是停滞少动的一个状态，就是由于副热带高压距离它比较的远，所以这个鞭子抽不到它，或者气流非常的弱，导致它行进速度非常的慢。烟花昨天中午12点半前后登陆舟山之后，再次到今天上午二次登陆浙江，这中间大概隔了有22个小时，而这22个小时之间，台风烟花大概移动了可能都不到100公里。不仅是副热带高压离它比较远，同时它北侧还有一个高压带，就像是一堵墙一样压着它，所以它上不去，它就变成在华东地区回旋少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也会给这一带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的影响。 那么台风出现二次登陆的情况是不是比较罕见？在登陆之后，它的影响是会加强还是会很快的减弱呢？ 二次登陆其实并不少见，通常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一般台风可能先登台湾再登大陆，这样的二次登陆的情况比较多。烟花这种二次登陆的话呢，是因为长三角那个地方啊，长江口、钱塘江口那一地特殊的地形所导致的，再加上台风这样一个走位，正好是在长江口这边登，跨过钱塘江之后再在浙江这一带地区登陆，所以这个并不能说算是罕见。通常在一次登陆之后，台风受到地形对它能量的一个损耗，它的强度通常都会有所减弱。比如说像是登台湾，台湾它有中央山脉，那么撞山之后，通常台风的这个实力都会削弱一半。但是对于这次台风烟花而言，从昨天中午登陆之后再到今天二次登陆，其实它强度维持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由于它是在近海边缘回旋少动，所以海洋还是给它很多能量的一个补充，同时再加上它此前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行进速度很慢，所以也是吸取了大量的能量，导致它昨天登陆之后今天二次登陆的时候强度减弱的比较的慢一些，所以也就给华东地区带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风雨的影响。 此前河南罕见极端特大暴雨受到烟花的一部分影响，那么如今江浙沪地区的降雨还会有河南那么极端吗？台风的危险半圆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张娟的分析。 此前河南的罕见极端大暴雨确实烟花有一定的水汽输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其实从统计来看，22号08点到26号08点，浙江的余姚的丁家范这个站，它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977.5毫米，这个雨量 和河南极端降雨当中的那些雨量是有差不多的极端的程度啊，是打破了浙江有台风影响造成北极雨量的一个极值的。但是呢，这个站点就是说是比较局地的一个站点，而河南出现极端降水的范围是很大的，浙江这个的话呢是属于比较局地的一个点出现了这样强的一个降水。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河南的降水小时雨强极端性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郑州一个小时下来201，这个降水量呢是可以改写教科书的一个雨强，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浙江余姚出现900多毫米累计降水量的这个地方，它的雨势相对来讲就要平稳很多，虽然说主要都是集中在昨天，但是呢它基本上最强的一个小时降水量大概是在30多毫米，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另外呢，浙江出现的这个降水比较靠近于大海，所以它下了这么多雨之后能够把这些水给排解掉，但是河南那边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消化那么多的雨。另外刚提到这个台风的危险半圆，那么台风的危险半圆呢，它是这样，因为台风它整个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区域，通常在它行进方向的右侧就是向岸风，就是对着岸吹的这样一个区域，通常向岸风在吹到岸边受到地形的影响，很可能会激发出一些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这是一方面。另外台风的北侧通常都是高压区，高压跟低压之间气压梯度力非常大，所以风会非常的大，综合了风雨的影响，在台风行进方向的右侧通常我们就称作台风影响的一个危险半圆的一个区域。像是昨天台风登陆浙江舟山之后，在它行进方向的右侧正好是上海，昨天上海市的这个风就非常的大，全市都出现这样的一个阵风，而且我看到报道这有2.8万多棵的树木都被吹断，所以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通常这个台风的危险半圆是根据台风的强度，然后根据它整个云系的大小来看，并没有一个规定的半圆半径大概是多少，就是得根据台风的一个形状和它的强度来测算，通常大概是在这些风圈之内都可以算是影响比较剧烈的一个区域。 如果遇到台风，居民应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听一听张娟的建议。 首先台风来肯定是风非常大的，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尽量待在家里是比较安全的。同时家里的一些玻璃上最好能用胶带贴上米字，防止玻璃破碎造成一些危险。大家窗户外边如果放着花啊之类的都要赶紧移进来，以防发生一些高空坠物的风险。另外就是一简易板房里的居住人员都要提前进行转移，像是上海我看提前就转移了大概有36万人。另外就是远离广告牌，注意把车不要停在一些距离广告牌还有一些树下呀什么这些地方都尽量不要去停。另外呢就是雨的一个影响了，雨也是会非常的强，不要去低洼地区逗留，然后停车也尽量停在地势比较相对高一点的一个地方。低洼地区的比如说商铺啊或者地下车库啊这种要用沙袋进行一个隔离和防护啊，比如说像这次台风登陆正好是碰上了天文大潮，那么这种风雨潮三碰头会使得这种风暴潮增水是非常之高。浙江我看沿海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海水倒灌的一个情况，一些低洼地区包括地库都已经由海水漫进去，造成了一些城市内涝的一个影响，这都是在台风来临前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的。居民还是要在家里要储备好水食物啊，尽量在台风影响期间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 昨天上午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头戴蓝色头盔的外卖员在机动车道上摔倒，电瓶车横倒在地。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风雨已经很大，树木摇摆，万幸的是这名驾驶员在路人的帮助下重新站了起来，身体似乎没有大碍。 伴随着台风烟花的登陆，外卖骑手送菜小哥们在维持市民生活必需的同时面对着潜在的危险。对此不少网友呼吁，在台风天或许可以减少外卖点单的数量，如果一定要点外卖，也请外卖小哥要首先注意个人安全。 昨晚饿了么、美团外卖、叮咚买菜等平台纷纷回应表示，上海、舟山、宁波等地已经停止配送服务，并且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调整配送服务的范围。 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南，今天下午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汛情救灾最新情况。根据通报，截至今天12点，河南全省因灾遇难69人，失踪5人。 经过多家部门和国内救援机构连续5天的不懈努力，共从3处隧道内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

18:44，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东京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中国选手曹原陈艾森出现失误，最终获得银牌。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集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4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我们来关注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今天东京奥运游泳比赛进入到第二个决赛日，中国游泳队成功斩获奖牌。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以55.64秒的成绩获得亚军，为中国队游泳队赢得了东京奥运的第一枚奖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张雨霏在这次奥运会预赛和半决赛都发挥得非常出色，半决赛以55秒89成为半决赛中唯一游进56秒的选手。决赛中，张雨霏对手的实力非常强劲，有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胡斯克、卫冕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索斯特伦，以及世锦赛冠军麦克尼尔等。比赛开始后，排在第四道的张雨霏出发反应很快，前半程以25秒71排名第一，领先美国选手胡斯克0.13秒。完成转身后，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持续发力，与张雨霏几乎同时触地。最终计时器显示，麦克尼尔的成绩为55秒59，夺得冠军。张雨霏的成绩为55秒64，以0.05秒的劣势获得银牌。 我觉得我战胜了自己，因为半决和预赛都是第一，以后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很大包袱，就会说对冠军奖是不是会被我收入囊中，然后包括今天早上起来就一直很兴奋，心跳得很厉害，就包括在上场前我都在想，我今天一定要顶住压力。其实所以游下来这个结果呢，其实我是战胜了自己的，我也挺高兴的。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以4:01.08获得铜牌，继半决赛后再次刷新这一项目的亚洲纪录。 在跳水方面，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子双人十米跳台比赛当中，中国跳水队派出的奥运冠军组合曹原陈艾森前三跳表现十分稳定，一直处于领先位置，但在关键的第四跳，他们遗憾地出现了失误，入水角度不够，水花过大，只得到了73.44分，单跳落后对手20分。最终曹原陈艾森被英国组合逆转，以总分1.23分的差距错失金牌。而随着这枚银牌，中国跳水队也无缘在这一项目实现5连冠。 同样是在下午进行的女子双项飞碟决赛中，资格赛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魏萌在决赛的前20把中拖了3把，丧失主动权，虽然之后奋力追赶，但无奈对手表现稳定，最终魏萌以46中获得铜牌，这已经是他的奥运会最好成绩。 目前中国队暂时以6金3银6铜的奖牌总数15枚排在奖牌榜的第二位，美国队以7金3银4铜共计14枚奖牌位列第一。 在今天进行的滑板项目女子街式比赛中，16岁的中国小将曾文慧以9.66分获得第六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7月26号，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在有名城市公园进行，最顶尖的20名女滑手展开了数小时的对决，其中就有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曾文慧，这是滑板项目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曾文慧也成为了首位参加奥运会滑板比赛的中国运动员。敢打敢拼的她，最终以9.66分获得了第六名。 就有一点点遗憾吧，最后的动作没成，也可能紧张吧。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她右腿的裤子上印着深深的血迹。当问到他是不是受伤的时候，小文慧表现得非常淡定。 啊，没事。啊，那只破皮，没事。没事没事。皮外伤的话就强拆，那是原本就有个8圈擦破了而已，皮外伤而已。 那个疤是什么时候摔的？ 也是这两天热身的时候蹭的，因为这个板场太涩了，蹭一下就可能就有点破皮。 这种就是常态。对， 曾文慧是通过跨界选材进入滑板国家集训队的，他之前练习武术多年，直到2018年才专攻滑板项目。习武的经历也让他在柔韧、技巧、稳定性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这对他在滑板训练上有很大的帮助。 可能对我的控制力，然后对他的平衡性，还有核心什么的，就各身体各方面。 虽然这次在强手如林的奥运赛场上没能站上领奖台，但这位05后小将已经在自己的滑板生涯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到东京完成比赛，就是一种别样的成功。随着滑板运动在中国的广泛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曾文慧一样的新生势力实现中国滑板新的突破。 还期待下一次吗？ 期待，我现在挺期待的。 有啊，当然就 能透露吗？ 生活其重，对。 那么在今晚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焦点比赛值得关注，同时在明天呢还有更多的拼搏。马上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林远来了解一下。林远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都有哪些焦点比赛呢？ 是现在呢正在东京的这个有名体操馆进行的体操男子团体决赛，应该说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因为在之前呢这个比赛的门票呢也是这次东京奥运会的高需门票，按照以往的记者持证件就可以进入到场地当中，但是这一次因为特别受到关注，所以呢分配给各国和地区奥委会的这个门票数量是有限的，只能够有持高需票的记者才能够进入到场地当中。我现在呢其实是在有名体操馆旁边，这个结束了体操这个网球比赛之后，我现在正在赶往体操的这个决赛的现场，在这里今天将会产生体操的男团的这个冠军是备受瞩目。另外在今天晚上同时还会有这个女子举重的比赛，我们知道之前中国选手在这个举重比赛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大家也会继续的关注今天的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廖秋云的表现。那另外呢在今天更早结束的这个比赛里面，像游泳啊包括这个飞碟射击这些比赛当中都有中国选手非常优异的这个发挥。而在明天呢我们将会继续的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中国女排将会再次的出战对阵美国女排。另外呢在游泳赛场上，徐嘉余也将会是参加男子100米的仰泳决赛，还有在这个击剑、跆拳道以及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由北京的小将张佳琪和来自上海的小将陈雨希一起出战的这个跳水的比赛。这是我这边的情况。 是，还是共同期待中国体育健儿获得好的成绩啊。好，非常感谢林远发自前方的报道，再见。 好，再见。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今天黄金价格小幅上涨，那么相关的分析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黄金市场的走势。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啊。今天亚洲时段的黄金价格是早盘在一度下跌到了1800美元每盎司的整数关口，随即呢是有个快速反弹，截止到19:30呢是收于1808美元每盎司。上周五呢，金价是下跌了0.3%，至每盎司1872美元，并录得5周以来的首次一个周线的跌幅。随着这个市场啊对德尔塔变种病毒这个新冠病例的上升的担忧缓解，深浅偏好呢是有所回升的，而且是促使这个投资者呢撤出了一些避险资产。上周呢，这个金价下跌了0.7%，周中曾短暂的逼近上周触及的一个月的高点，但随即是有一个回落。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元指数在上周是继续走强，接近到了3个半月以来的高位。不过呢，七月初以来，这个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下跌了18个基点，但目前是有一个企稳回升的态势。这些因素呢都令这个金价是承压下行。另外呢，欧洲央行上周四是承诺将在一段时间内把这个利率维持在记录的低位，这对美元继续走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支撑。所以呢，市场的焦点目前是转向了也是本周的一个美联储的会议。投资者是普遍认为啊，就目前的态势下，高企的这个通胀压力会使得本次会议继续讨论这个进一步缩减购债规模的一个时间表。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从技术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短期的黄金走势。 好的，我们看到短期内黄金走势啊，我觉得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美元的走势。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就是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呢，鲍威尔的讲话是一向鸽派的，这一度是令这个美元有一个下跌。但是避险情绪使得投资者在美元和黄金中将做出一个抉择。然后我们看到技术方面呢，这个黄金目前上方的阻力位是关注到200日均线，对应的点位就是1822.73美元每盎司。进一步关注是50日的均线是1834美元每盎司。而下方初步的支撑位呢，是在100日均线左右，是1796.54美元每盎司。进一步关注是61.8%的回撤位，对应是1767.55美元每盎司。而个人认为呢，黄金将继续承压并缓慢下行。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831，欧元对人民币报7.6320，英镑对人民币报8.9143，加元对人民币报5.1512，澳元对人民币报4.7543。 好，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去年夏天因为新冠疫情封山之后，日本富士山今年夏天重新迎来游客。法新社25号报道，日前的一个清晨，100多名游客爬上富士山山顶欣赏日出美景。受疫情影响，通往富士山山顶的多条路线从去年夏天登山季来临的时候关闭。 今年7月，富士山登山路线重新开放，吸引游客前来攀登这座日本最高峰。出于防疫的考虑，游客登山前需要填写相关表格，测量体温，并且遵守保持安全距离、戴口罩等相关的防疫要求。 我们把视线转向阿根廷。阿根廷一些研究人员和环境保护人士表示，受水产业废弃物排放污染，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一个西湖湖水变成了粉色。 据报道，当地与丘布特河相连的科尔福西湖上周变成了粉色，湖水颜色直到25号当天仍然是粉色。当地一名环境工程师表示，用于水产品抗菌的亚硫酸钠污染了丘布特河，导致湖水变成粉色。 当地居民抱怨，由于水产品工厂倾倒生产废弃物，丘布特河及科尔夫西湖周边一直存在散发恶臭等环境问题。加工对虾和鳕鱼等水产品的工厂，近来或许向这个西湖倾倒加工废弃物。 西湖所在的丘布特省的环境官员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湖水变成粉红色无害，颜色几天之后会消散。不过，一些地方官员表示，问题比预想的要更加严重。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